是拒绝新的朋友，不在终点，你的世界我在边缘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能再次关怀，时间细说所有不愉快，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对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没对他坦白，你还在 说分手，终于是能开玩笑的朋友，不是不难过的， 多少年了，我想过能够和你一起老的，却都有别人了，说所有不愉快，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被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 没有没对他坦白， 你还在学会爱，但现在说爱更开，不是那个未来，我们说好的， 说好的不会更改的， 你会在。 是收录在《清新》专辑当中梁静茹和卢广仲的合作作品，叫做《不是我不明白》，是一首不太红的非主打歌。而且呢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的合作。不过呢，味道的反差往往也会为你带来惊喜。接下来大家音乐呢，就是带你分享到来自徐佳莹和方大同的组合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，来听听看这首口味很混搭的，名字叫做《自以为》。 开个玩笑，别太认真，我只是天生幽默，干嘛这样难过都不理我？好吧，宝贝，是我哪里做错，说错加搞错，冷静一下，别发火。不要生气，我说一百次对不起，不要叹气。吵架什么了不起？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，都是自以为。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，请你别理由一堆，别再傻傻自以为，怎么学也不会，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。 是我闯祸，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？干嘛这样？我受不了沉默。 爱只是我不能怪我，拜托来吧微笑别想多，不要生气，我说一百次对不起，不要叹气，吵架什么了不起， 我说那些都无所谓，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，请你别理由一堆，别再小下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，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， 只得我肯陪着你学飞，不怕死，千秋上捉得紧你，真实里从无办法远飞，最后总失之交臂，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旧恰当欢喜，从来分开两面高梯，隔着你我不止二十米，熟练的开始手势，我当向你接触范围，来回空中跌宕高低，我辅助你摆出各样姿势，节目完灯渐逝，没缘分却只得默契，失手陀地，还被贬当后辈，只得我肯陪着你学飞，不怕死，千秋上捉得紧你，真实里从无办法远飞，最后总失之交臂，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旧拍档欢喜，从来分开两面高梯，隔着你我不止二十米，熟练的开始手势，我当向你接触范围，来回空中跌宕高低，我辅助你摆出各样姿势，节目完灯渐逝，没缘分却只得默契，从来不可抱着身体，只接近半秒便放开一切，愿付出一生一世，用来衬托你的美丽，来回空中跌宕高低，我辅助你空翻上落无限制，心血没有一点的白费，换来是你这幕那刻光辉，只怕在某天会给最低，刻意逃避被你望见这 相识。 最初提着找机会，表白后忙着约会，又怀念不明不白的暧昧。

前呢，他永远展现的是他自己开朗向上而且温柔的一面，什么事情都愿意自己来扛，自己来面对，这不就是狮子座的特质吗？但是呢，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我们愿意呢给他冠上疗伤系的适合陪伴这样的名目。不知道是不是来自新加坡的女生都很会唱歌，接下来继续分享到蔡健雅，这首歌叫做对爱渴望。 条件都已发垮，精彩又怎样，爱情的是用量尽量减半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家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大不扬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。我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么困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小时候，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 妈妈，我